然起舞，点点梦碎的声音也是我。

中一手成空，伤心的是谁家园朝飞暮卷，烟波花船满园春色关不住，冥冥之中却随去路中。

是我一天的心情，这样的日子我已经不太在意。也许你从来无法了解我的心，然而早已习惯为你想说爱情不会有奇迹，我们之间相爱并没有错，其实不该在这里是相遇。谁说爱情不会有奇迹，我们之间相爱并没有错，只是不该在这里是相遇。 我们之间相爱并没有 前走，我们一起赶着走，虽然是痛苦，我们一样能共同度过。一起手牵手，我们一起赶着走，虽然是痛苦，我们一样能共同度过。你有我开心的时候， 爱着你， 也有你脆弱的困惑。当你想起我，就有我的鼓励在心头，就让开心的节奏。 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，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，可以振作精神。